观云长，知是日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靠山王杨林听秦琼说，扮作响马大闹登州是为了保全母亲性命。杨林从心里佩服啊，这个人有爱将之癖，心想我身旁这十二家太保哪个也不如他。他坐在上边呆呆发愣，他这一发愣，秦琼看清楚了，心想嘿，是个好机会，十二家太保和战将离得远，趁着杨林出神，我窜过去将他置于死地，替我死去的父亲报仇。我就是杀不死他，我叫他给杀了我也值。再说了，凭我的手可以要他性命。他刚往上一掌身，嗯，看见上官迪了，他立刻把头低下了，暗想我过去杀杨林，不管成功不成功，上官迪为保我性命没了。再者说了，我的居家满门也得死，包括山东济南大小官员也因此被诛。而且劫黄冈一案不算了结，追根问底也得抓住程咬金和尤俊达。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仇连累这么多的弟兄和好人呐、啊！我先忍一忍，凭杨林的本事和我的本事，疆场打仗我不是对手，打不过他，暗杀现在不是时机呀、啊！劫黄冈一案还没完，我要刺杀他，哎呀，那哪成啊，我得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所以他把头低下，杨林倒是没注意，他在琢磨什么呢。嘿，孝子定是忠臣呐、啊，嗯，不知道秦叔宝本事如何。这一高兴，秦琼，卑职在，你平时是什么兵刃啊？一对双锏。好，本王今天高兴，你练两趟我看看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怎敢在王爷面前献丑？哎，你练到我瞧瞧到底怎么样。就在银杆殿脚下，秦叔宝先啪啪啪打趟拳，然后又练趟剑。这些细节我就不说了，为什么呢？您听隋唐演义、啊、说得很细，我这部书叫程咬金，但是跟程咬金有关系的人我还不能不讲。练完之后，杨林竖大拇哥呀，嘿，这一扎嘴啊差点把狗都换来了。好，双锏练得风雨不透啊。秦琼收过招数过来施礼，卑职献丑了，请王爷指教。哼哼，本王看你这双锏是经过高人传授啊，就是那有名上将也未必是你的对手，可惜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武功郎，埋没了这身好本领啊。哎，可惜呀、啊、可惜。来来来，随我到后边一叙呀。不但是秦琼，连上官迪和延安殿所有的人都觉得吃惊啊。 老王爷这是怎么了？这个人刚跟你交了手，自报是降马，哦，你又把他领到后边去了。虽然有上官迪作证，说他是秦琼，不是降马，你就放心吗？咱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糊涂了是怎么的，大家不敢过去，他领着秦琼，旁边有上官迪跟着，离开了英安殿，一直往后走，转过围屏，出了后殿门，一直来到后院的大书房。到了里边，杨林居中落座，上官迪卑职在，你领秦琼到下边啊，净净面，把衣服穿戴齐整，再到这儿陪我说话。哎，是啊，秦琼蓬头垢面，披散的头发，有人领到了后边，把牛心法髻往好了，戴上了帽子，进过面，换身衣服，干干净净。二四个上官迪进来，老王爷赐过两个座位，来人呐，准备酒饭。一会儿大桌子拉开了，一切准备好了。老王爷说，秦琼啊，今天你这折腾饿了吧，来来来，喝杯酒。哦，不不，王爷，在您的面前我怎敢造次。哎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我高兴。秦琼想，这老儿是安的什么心呢？怎么这么款待我呀？叫我吃就吃呗。就这样，酒过三巡，杨林喝点酒，脸红扑扑的。秦琼啊，前者你夺回了宝珠，救了上官迪这条命啊，珠子呢是我的，我得谢谢你。王爷，这是该着您不破财，实在不敢当个谢字。哎，会说话会说话，咱们别看是初次见面，咱爷俩有缘呐，我不拿你当外人，如今当着上官迪，谈谈呐老夫的心事。哎，想当初我幼年时三次拜师，学会了一对水火囚龙棒，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我辅助我大哥灭北齐伐南陈，就凭我这一双棒打得天下一统。哎，遗憾的是我一生是无儿无女，在年轻时候南征北战，不拿儿女在意，如今天下太平了，有上了岁数，可感到无儿无女孤单呐，我才收了一堆儿子，12个。秦琼啊，你猜，你说这12个太保，我是喜欢他们，是不喜欢呢？回王爷您话，据卑职所想，王爷要是不喜欢，焉能收他们呢？哎，不对呀，跟你这么说吧，要在五夫之中，老夫平生只喜欢2个人，那是我发自肺腑的爱呀。哦哦，那您头一个是爱谁呢？头一位就是那经营节度使镇殿将军金堂无敌将于文成都，二一个呢就是潼关守将花刀魏文通啊。那么王爷，12家太保您既不爱，为什么又收他们做义子呢？哎，你哪懂啊，比如说摆上酒菜，这个给我倒酒，那个布菜说爹爹饮酒，哎，爹爹吃菜啊，美我痛快，这叫天伦之乐呀，就能够多喝个3杯2盏的，我高兴。哦，秦琼想，我这才明白呀，这个老东西是拿着穷人打哈哈啊。又听杨林说，为什么我跟你说这话呢？ 今天咱爷俩一见面投缘呢，老夫想收你做十三太保，你愿意吗？这个，秦叔宝，你可不要往别地方想，别以为我拿你跟他们一样，不对，我看你的拳脚剪法样样精通，言谈话语都很适度，我是发自肺腑爱你呀。方才我说生平就爱两个人，到你这儿就是第三个，我只喜欢你们三个人，将来老夫必叫你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门牌画戟，户列簪缨，味道极品。我要是说一句假话，叫我天诛地灭，不得善终，你应允吗？秦琼听着这话，把头一低，心说到我这是硬认干儿子，我焉能认贼作父，我爹就死在他手啊，剩下我们孤儿寡母多亏我哥哥秦安照顾，不然我没有今天。怎么我还管你叫爹呀？门都没有。上官迪不知道秦琼的心事啊，赶紧说，二哥您大喜，这还用说吗？快跪下磕头啊。秦琼说别忙。杨林一听脸儿呱嗒就撂下来了，怎么秦琼，你有什么不乐意的吗？王爷，您听我说，您官居一品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，要认您这义父就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，我也有不乐意之理呢。杨林被捧得乐了，这话我爱听，那你还不跪下磕头吗？有一节，王爷，我说您别生气啊，虽然我父亲呢故去的早，可是我要老娘呢，得容我回家禀明我的母亲，二番回来再正式认您做义父，这叫水大漫不过桥，若不禀明我的母亲，王爷我是不是有点失礼节呀？啊，上官迪呀，你听见没有？人家就是懂事儿。我爱他就爱在这儿的，真不愧他叫赛专诸啊。杨林明白，人家孤儿寡母爹死得早，无故又找个爹出来，你不问问寡妇妈能行吗？实际秦琼是找个借口，杨林哪懂得呀。秦琼想，我先搪塞过去，等我走了还能回来认你这老儿吗？可是我这么走不行，趁他高兴啊，我得把那案子结了。想到这儿，他鼻子一发酸，眼泪噼啦啪啦掉下来了。秦琼突然一哭，杨林一愣，秦叔宝，你染面闹登州，本王不怪你，又因为你对母甚孝，又武艺高强，本王心中喜欢，要认你做义子，这是大喜事，为何又哭啊？你哭什么？老王爷，我哭的是啊，我命薄福浅，当不成您的义子。杨林不高兴，秦琼，难道你有反悔之意？不不不，王爷，论官位，您是万岁的皇叔；论武艺，天下第一。我秦琼是个班头捕快出身，认你做父，攀都攀不上。可是老王爷，你忘了你给山东下的滚蛋了吗？掀起捉拿接黄冈的响马，如到期找不回响冈，拿不到响马，济南文武官员一律革职，武将发配岭南，历城知县 命我捉香马，如拿不到，我全家斩首。如今响马没抓着，太爷把我杀了，您还怎么认呢？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呀。杨凌闻听哈哈大笑，叔宝不愧人称交友似孟尝啊，这是大仁大义之人，比我那十二个儿子强多了。来呢，外边进来位王官，伺候王爷，把我的龙票龙签取来。是，有个当兵的取来龙签龙票递给杨林。那位说，什么叫龙签龙票呢？龙票拿现在话说就是杨林的名片，那时候不叫名片，因为杨林身居王位，又是皇上的皇叔，他的片子上四周绣有懒龙，叫龙票。龙签呢是杨林私人将令，是用竹子做的，但是精雕细刻。拿这两样东西啊，无论到这哪，如同靠山王亲临，可以调兵遣将。杨林递给秦琼，叔宝你不用害怕，本王把这两份东西给你，捉拿响马一案就由你来办案，不限日期，什么时候抓住响马，什么时候到这销案，你再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我，但是龙钱龙票可不许丢失，听见没有？秦琼心里这乐呀，我编这方瞎话真就叫他信了。哎呀，多谢王家千岁。行了，就冲你染面秃须来替响马销案，我免去山东济南各府官员的罪过，买你个面子，你回去吧。哎呀，王家千岁，要这么说我就可以启程了啊。不不不，你好容易来的，跟本王进禀进禀啊，多住两天。杨林的意思要品一品秦琼到底为人如何。是啊，人要在一起时间长了容易发现缺点，可秦琼的心呢，恨不能一下子飞出登州啊。他惦着程咬金，又惦着自己的母亲，他母亲的生日快到了，但是没办法，走不了啊，这可百般丰盈，哄的老头啊哎高兴，把酒喝多了，散了席，叫上官迪把前院打扫出三间房，叫秦琼休息。龙票和龙签由上官迪给收起来了，为什么？怕丢了。就这样一晃住了十几天，秦琼表面上没什么，心里特别着急，这一天跟着上官迪背了两匹马出城逛一逛，要看看海景，身后跟着两个家人伺候着。俩人走饿了，腾腾腾就上了望海楼，一进门伙计认识，哎呦，上官将军来了，你好啊，您是喝茶呢是吃饭？我和朋友喝两杯酒。那好那好，往这么来，让到里边八仙桌坐下。诸位，你们认识这位吗？哦，这位就是那天啊来闹登州的响马，实际他叫秦叔宝，是山东好汉。伙计一听都纷纷过来见礼，怎么见着名人了，就差签字了。也有人给高魁送信，高魁是谁？前文我讲过，就这个酒楼的少东家。高魁一听说秦叔宝来了，赶快来到楼上上前施礼，秦二爷啊，那天我多有得罪，我自己给自己起个外号赛叔宝，多有冒犯，您看这个外号您乐意不乐意？秦琼点点头，好啊，你说赛叔宝我还不高兴吗？来来坐下，咱爷儿几个喝几杯。三个人喝酒，两个家人正伺候着，噔噔噔噔噔，楼梯一响， 程咬金、尤俊达上来了，他们俩找秦琼要闹登州来了。一上来，秦叔宝就看见了，上官迪没注意，为什么？秦叔宝是抓差办案出身呢，就是低着头也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。看见程咬金脑袋嗡的一声，比刘斗都大呀，完了，我呀活不了了。这程咬金性情粗鲁，大字不识，接黄杠就像吃馅饼一样，他不懂得什么叫犯法。他跑这儿肯定是来打听我的消息，见不着我他非闹不可呀。上次我闹登州我是玩命了，你闹登州可就把我给闹死了，这怎么办？看着他们俩，俩人也不看秦琼，特别是他怕被上官迪和高魁瞧见，急得跟热锅蚂蚁一样。再说尤俊达和程咬金俩人的药壶茶吃着干果，一倒水，程咬金一扭脸儿，他和秦琼的眼球叭就碰一块儿。老程一看乐了，这是又惊又喜呀、啊！哎呀，二，干嘛要喊二哥？就这二字一出口啊，秦琼的三魂七魄呀、啊，早就飞了一半，在脑顶撞着人。心想我的惹祸经理，别喊呐，冲着微微眼皮这么一抹的，那意思你别说话。程咬金你看的粗鲁啊，外粗内精啊，立刻就明白了，他身旁有人不让我喊，但是话已经出来了。二小他叫谁呀、啊、叫伙计。秦琼赶紧把头低下来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心扑通才落到肚子里了。我这位程兄弟呀、啊、你可诚心要我死了呢。程咬金想，哎呀，我二哥没死，他坐这块身旁有人不得说话，他怎么没死呢？这登州也闹不了了。他一哼哼，冲谁呀、啊、冲尤俊达，把尤俊达吓一跳，心想干嘛，你冲我护什么食啊。他一抬头一看，程咬金正在看他，一努嘴儿。尤俊达是绿林出身，那也是一路的瓢把子，又精又灵啊。顺着眼神一瞧，哎呀，看见秦琼了。哟，谢天谢地，二哥没死，这可好。咱们怎么能过去说几句话呢？再看秦琼微微一扭头，一晃脑袋，这俩人都明白了，意思说现在不得说话，你们赶快出去。可是这水已经沏完了，我们怎么走呢？秦琼在这坐不住啊，他想这两个惹祸妖精往这一坐，不定什么时候闹出事儿来。特别是程咬金这个脑袋太特殊了，一旦被官府人看见，把他一抓住，把我牵连进去，可就一大串的人都活不了了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治好？秦琼想把程咬金调出去，那么如何调出程咬金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